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21章，酒后真言。叉叉的这点火的声音在黑暗之中显得格外明显。窗外月色高悬，屋内没开灯，幽冷的月光洒落在冷台之上，有微凉的风吹过，刮得窗户微微发出响声。袁子峰靠在窗口，盯着远处幽静的群山，心里这烦躁突然在瞬间达到顶点。他咬了咬嘴里的烟屁股，紧接着抽出烟按在窗上熄灭了，拿出手机看了眼，凌晨2点整，他失眠了。哎，一想到白天李琴叔对他那不似冷漠更胜冷漠的表情，就觉得整个人都缓不过劲儿了。李琴叔怎么就能说出这种话呢？他真的是想不通。袁子峰自认为已经把姿态放得很低了，奈何李琴叔还是毫不留情，仿佛一瞬间变回了两人初见时的样子。他打开手机刷了一下李琴叔的朋友圈，终于没忍住拨了个电话过去。大概是晚上喝了点酒，所以这时候脑子迷迷糊糊的，不够冷静。袁子峰一边打电话一边往外走。夜深人静的，别墅里的人早就入睡了，袁子峰溜出去也没人知道。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是无人接听，也不知道喝醉了的脑子是怎么想的，居然打了个车趴了上去了。 去哪儿啊？ 醉鬼毫无自觉地报了李琴叔家的地址，然后凭着记忆一路上了电梯，抵达了门口，输入密码，密码错误。袁子峰盯着门看了半天，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李琴叔把密码给改了。 靠！ 他心里骂了一句，伸出腿想蹬一脚门，却不想刚抬起了腿，还没等使上劲儿呢，眼前突然一黑，往后栽晕过去。李琴叔同样无眠，我在卧室里看了好几部电影，正有些昏昏欲睡之际，突然听到按密码的声音，一下瞌睡全无了。他从厕所拿了个橛子，打算等小偷进来之后一击降服，却不想等了半天都没等到门口的动静。最后他意识到什么，微微皱着眉头打开门口的监控，看到趴在地上那个熟悉的人影。哎，又是无奈又是疲惫啊，他真的不想再和袁子峰纠缠了，可看到对方那双似真诚无比的眼神，又狠不下心来说一句狠话。可从前袁子峰就是用这种真挚无比的眼神把他骗了的。李琴叔本来不打算管袁子峰，可等他关完电视，到底是忍不住心头的担忧，打开了门。袁子峰像是有所察觉，突然抬起头来，满脸通红地看着他，紧接着伸出手一把拽住他的衣角喊道， 李琴叔，你给我站住。 李琴叔是又好笑又好气地看着他，犹豫不过一瞬的时间，就伸出手拉住他的领子直往屋里面拖。袁子峰的身体把屋子外面的灰尘拖得干干净净的，李琴叔关上门替他拿了拖鞋。 你自己站起来。 袁子峰在地上打了个滚儿。 李琴书闻到他身上的酒气，才知道这个人又喝醉了。袁子峰喝醉的时候可谓是个定时炸弹呢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。李琴书可不敢怠慢，把他拖起来往沙发上一扔。 老老实实待着别动啊，你要是敢把我家里弄乱，我马上就丢你出去。 或许是李琴书威胁的话和动作起了作用了，袁子峰乱挥舞的手居然真的停下来了。他用一双黝黑的瞳孔认真地看着李琴书，不说话。李琴书叹了口气，进浴室去放热水。期间袁子峰倒是没出什么幺蛾子，李琴书放完热水这才出来扶着他进浴室。袁子峰一直都很听话，让抬手就抬手。只不过李琴书替他解皮带的时候，袁子峰突然往后一屁股坐去，一下摔进了放满热水的浴缸里，还指着李琴书的鼻子道：“ 你要干嘛？” 李琴书叹了口气：“ 哎呀，你别瞎动。” 袁子峰开始挣扎了：“ 你看你身上这都湿透了，明天穿什么？” 李琴书一想到待会儿还要去帮袁子峰烘干他的裤子，就一阵头疼，自己明天还要上班呢。袁子峰盯着李琴书，估摸着是脑子短路了，突然一把拽着对方的手腕往自己的方向一带。李琴书正忙着给他解皮带呢，猝不及防之间竟然真的被他拉得一同摔入浴缸之中，浑身的睡衣才真的是湿了个透了。李琴书有些不怒地看着他：“ 袁子峰，你闹什么？” 袁子峰却是用一种很黏糊糊的眼神看着他。 李琴书， 干什么？ 李琴书没好气地扯掉他的皮带。袁子峰就这么僵坐在这儿看了他半天，在李琴书要放下心中戒备时，他又猛地扑上前来，一把把对方压在自己的身下。李琴书的身体全部没入水中，只露一个脑袋。他皱着眉头挣扎着，奈何袁子峰力气极大，他根本就挣脱不开。李琴书跑不动，正要上脚踹，突然听到袁子峰开口说道：“ 我好想你啊。” 他的声音软软的，少了几分霸道和蛮横，多了几分撒娇的意思。“ 叔，你让我抱抱。” 李琴书猛地就僵在原地不动了。袁子峰因为喝过酒的缘故，身上格外的热，搂住他的胳膊结实有力，死死地箍着，让他根本就挣脱不开。李琴书不动，袁子峰的下巴硌着他的肩膀，说话间热气扑在他的耳朵上：“ 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吗，叔？” 李琴书很无奈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“ 我错了还不成吗？我真错了。我和李玉锦的事儿，不该把你掺和进来。可我忍不住呀。我看见李玉锦那么缠着你，我就生气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才会生气的。” 李琴书神色变幻莫测的，却始终没有开口说过一个字，任由袁子峰在他耳边呢喃着。都说了酒后吐真言，李琴书却不晓得这话他该不该信。他只是安静地听着，直到对方紧搂着他，有什么东西抵住他的小腹了。李琴书脸色一黑，趁袁子峰放松警惕的瞬间，突然将对方一脚给蹬开。他从浴缸里跳出来，整个人同一个落汤鸡一般。宝贝儿，怎么 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